骄傲，我要唱首苍狼之歌，穿越在这江河，用那飞熊，用那卑微，就是我们幻灭的渴望。用那最汹涌的悲 笑我疯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只想问你懂不懂，爱恨装得很从容，有谁真正能放松。四大皆空，色即是空，演绎全是胭脂花红，笑得心痛，是哪一个我深情相拥，为你心动，为你吟诵一曲告别诉尽情衷，来世汹涌，去世伤痛，人生不过一场好梦，人生成英雄，不怕世人笑我疯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只想问你懂不懂，爱恨装得很从容，有谁真正能放松。四大皆空，色即是空，笑得心痛，谁来和我深情相拥，为你心动，为你吟诵一曲告别诉尽情衷，来世汹涌，去世伤痛，人生不过一场好梦。四大皆空，色即是空，眼里全是胭脂花红，醉在花丛，笑得心痛，谁来和我深情相拥，为你心动，为你吟诵一曲告别诉尽情衷，来世汹涌，去世伤痛，人生不过一场好梦，生不过一场好梦。

会有新感受。世界原来没有尽头，好自由。偶尔迷惑，偶尔失落，都当成收获。这是我的旅程，如果你遇见我，挥一挥手。 像是在嘲笑，心里面

实的是最传说没人记住，停留在简单的音符，往墙走板都是幸福、哦、这夜未眠寂寥在仰望，暖风袭来人迹百搭， 像是一个圈，远远相抱不了解，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，还将付出几多鲜血，忠义之言，自欺欺人的谎言，要写进入骨难回眠，成见越细细成绝，小心藏却无言，浮华风雪未到见，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，慌乱中写珍珠河边，飞沙狼烟，江浪我徒有悲天，半城烟霞冰凌池下，金戈铁马谁争天下，一将成万骨枯，多少白发送走黑发，半城烟霞随风而下，手中还有一缕牵挂，只盼归天卸甲，还能捧回你起的茶，